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余秋里于1月30日召集中央指定参加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李牧、李仁俊、贾廷三等人开会讨论小纪委如何工作的问题。经过初步决定，采取3个步骤工作：第一，与中央有关部门讨论；第二，与6个大区有关省市讨论修改；第三，拟定初步方案。第二天，余秋里就讨论内容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内称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有雄心壮志又有科学依据。这种雄心壮志与科学根据相结合的态度，周恩来非常的欣赏，他当即批示：你同意请送主席批示可否？再赴余秋里并报告常委、书记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也马上痛快地批道：同意，照此办理。毛泽东当天将报告退给周恩来，周恩来又一次地火速批了几句话。余秋里同志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初步拟定报告，此见主席与阅，并批同意照此办理，请中基印送给常委、书记处各同志。谢福志、陈伯达、余秋里、古牧、李仁俊、贾廷三、林胡家7个同志。很显然，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对余秋里等小纪委成员编制长期计划和3-5计划的思路是满意的。从2月份起，周恩来多次的到毛泽东、刘少奇那儿共同商议3线建设和编制长期计划等等方面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薄一波、古牧、余秋里等人在毛泽东处开会，提到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体制改革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建立政治工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条块关系问题。条块关系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解决的不好就会有纠纷。会上由此议论到公交级各部门成立政治部的问题。毛泽东欣赏地说：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周恩来则谦虚地回答：我做得不好。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是在严峻的国防形势，尤其是战争形势下开展的，大环境的影响加重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感。但在编制3-5计划和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并没有忽视基础行业，他丝毫没有放松抓农业工作和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在他看来，没有粮食，没有农业，没有人民的基本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2月28日，周恩来对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会议、 农业科学试验工作会议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强调，现在农业方面我们开了这几个小会，目的就不仅是抓今年的这些农业工作，还要为今后的15年规划，为第三个5年计划打下基础。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无论是制定1965年的年度计划，还是制定3-5计划和长远规划，周恩来都多次强调要按次序办事，分别轻重缓急，按条件排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保证重点，处理好核战结合、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等等关系。但是指导原则落实在计划中时，到底如何排序，尤其是农业和国防谁放在第一位，这成了做计划工作人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引起人们的争论。在毛泽东的心中，国防备战显然是第一位的。这年5-6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听取了余秋里汇报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5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在这些设想中，国防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6月16日，周恩来又领着余秋里到杭州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极力主张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输运通，把屁股坐稳喽，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的积极发展新技术。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了。毛泽东果断地回答，要违反一下嘛，不违反一下怎么能行呢？是倒过来了，搞农业要靠大债，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了。毛泽东还提出编制计划要考虑3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灭灾荒。不久，毛泽东的提法变成了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注意战争变成第一位的重点。在国务院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但他在阐述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时，强调了为人民的重要性。他说道，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事情都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做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这一年7月，周恩来出访国外，路过新疆时，谈到了3-5计划期间新疆建设的重点。在乌鲁木齐，他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做了一次报告，其中思想是不仅要求边疆的党政军领导要加强国防建设，同时还提醒大家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新疆干部讲要抓重点建设时是这样讲的，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显然，周恩来在新疆的讲话中是把农业摆放在了第一重点位置，这种摆法不是偶然的。 他心里似乎也清楚，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农业第一位，国防第二位的顺序未必能够体现在计划工作中。回到北京以后，7月22日至26日，周恩来连续5个上午听取了余秋里等小纪委成员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年度计划的初步设想方案。鉴于一些人在设置计划时头脑又有些发热，他一再强调，如果能够多留些余地更好嘛。周恩来还在插话中说，在安排项目时要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要不要列这个项目，应不应该摆在这个地区，规模定的是否合适，速度如何，协作关系有无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摸清楚。无论是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都要分析项目，要注意布局、规模、进展和协作关系等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要考虑计划的执行有两种可能，一是打起来完不成计划，另一种是打不起来就可能完成。根据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他还是希望仗打不起来，那样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上。计划方案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难以解决的矛盾，周恩来要求余秋里、木谷到西南西北摸一下究竟大三线上哪些项目，于8月20日拿出修改方案，讨论10天后再报中央。细心的周恩来让人给正在病休的李富春送去一份余秋里的汇报提纲，以病休2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纪委主任李富春在北戴河驻地看了余秋里给周恩来的报告提纲后，于8月1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便说，总理，您和中央的同志都很忙，我在此休息甚为不安，来北戴河体力有进步，体重增了1公斤，但脑子还是差。在计划工作的紧要关头不能工作的李富春内心是非常痛苦和矛盾的，但他仍然凭着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心，断断续续地想了一些问题，并在信中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计划工作的一些看法，涉及计划工作如何更好地体现毛泽东备战备荒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战略指示，如何留有余地主动争取，如何处理好二三线建设的关系等等内容。为妥当起见，李富春还将给周恩来的信抄了一份送给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和彭真，一来说明情况，二来供他们参考。邓小平很快地批示打印李富春的这封信，在中央领导人中传阅。周恩来接到李富春的信后非常重视，他对李富春信中所说的意见逐一做了批注，他还在传阅件上醒目地批下了这样几句话：先送毛主席阅，这里边有好意见，我收到的一份早转秋里，在起草计划时注意研究和采用。李富春原先是周恩来在计划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他的许多意见是多年来从事计划工作的经验总结，因此在许多看法上与周恩来相似。在起草三五计划的过程中，周恩来甚为担心人们忘去过去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担心人们重蹈盲目建设的覆辙。8月8日，他在与来访的柬埔寨王国内阁副首相、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宋霜会谈时，表明了自己的这种担心。现在呀，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即第三个阶段。因为工农业都有所发展，所以有人头脑又发热了，又想多搞。例如今年大项目就搞了1200多个，我们又要压缩。我们必须在第三个阶段开始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应该比前两个阶段少犯错误。 不久，他在接见几内亚客人时，同样强调了中国在准备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必须进一步总结过去建设的历史经验问题。8月13日至15日，周恩来应余秋里等小纪委成员的请求，前往上海，协助李仁俊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研究1965年基建项目的调整问题，并与华东局的领导人讨论计划工作。8月底至9月初，周恩来在北京又连续7次听取古牧和小纪委成员汇报就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度计划赴各地调查研究的情况，重新讨论了计划的修改方案。9月2日，小纪委根据毛泽东杭州谈话的精神和各大区意见，拿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内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的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一目了然，国防第一位，农业第二位。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对196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同意了省、地、县、市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提法，而对于三五计划的方针，会议则通过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提法。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立足于战争，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的。在准备应付来自于外部战争背景下，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来自于内部的危险，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会议期间，他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意，你们会怎么办的问题，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意，你们就造反，各省市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吗？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召集中央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会后，毛泽东先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考察，不断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并鼓舞地方领导人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对战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国防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是有充分认识的，这一点他在多年主管外事工作和国防工作中应该说比谁看得都清楚。然而在国家计划中，农业和战争究竟谁该摆在第一位，它将直接影响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和资金投向。中央确定在三五计划中把国防放在第一位，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心的。10月13日，借国务院组织召开计划、基建、财政等等专业会议之机，周恩来做了一次报告，着重阐述了计划问题。他首先肯定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1966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主席和中央屡次的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所以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更落实一些，更实际一点，同时也把过去这10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啊，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接着他强调，计划是否行得通还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实施起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说计划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就要付之实施，最后更重要的环节还在于实施，实施中要靠两头，一方面要拿毛泽东思想挂帅，另一方面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你只要留心学， 在劳动人民中遍地是人才，遍地是我们的老师。这个计划不是机械的和一成不变的，在执行中还会有些小变化，经常的变是不许可的，但是计划总要调整了。同时周恩来根据自己的思路，在讲到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时，提出了五大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员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这一提法显然是与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提法不同的。同日晚，周恩来在听取余秋里汇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情况时，了解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提，表明了他的担忧。我原本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忽然担心农业了。国防三线从7亿人口来说，还是少部分人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与如何办农业，他又说，我国的农业大有潜力，大有可为，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重，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时利导，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误。言下之意，国防和农业究竟谁放在第一位，搞计划工作的人和做实际工作的人都要认真思量。中央在计划工作上不同观点的分歧，并不是单纯的偶然的，这种分歧与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大事方针上不同思路是密切相关的。正在三五计划紧锣密鼓的制定，党和国家准备迎来新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的时候，毛泽东早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就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铺设的阶级斗争的副线逐渐向主线的方向发展。战争的观点、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观点，这些在党的主要领导人脑海中不断膨胀，并且逐渐地被一股篡党夺权的特殊势力所利用了。一场政治上的全面内乱逐渐地酝酿开来。196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加了经周恩来和彭琛修改审定的暗语，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试图引导人们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就发展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22:00。